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3点，跌107点，成交额1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0点，系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20蚊，跌3.5；阿里巴巴233.8，跌4蚊；快手240蚊，跌20.2；美团284.8，跌2；中国平安90.65，跌9毫；小米集团25.55，升1.5；盈富基金29.02，跌1.8；安踏体育141.9，升4；友邦保险99.85，升9.5；建设银行6.5，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美元对港元嘅卖价，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1，瑞士法郎8.421，澳元6.025，加元6.223，新西兰元5.575，欧元9.31，每百日元对港元7.1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8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42点，升21点。港金现价报16,17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71美元，卖出1,74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鲤鱼门道因为突发事故，而家去旺角方向近汇景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东隧的九龙出口。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影响到东隧港岛入口的交通大繁忙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咁就系鲤鱼门道较早前因为突发事故，而家去旺角方向近汇景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咧沿住东隧一路排到去东隧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警署。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医关系。 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伊朗就卖石油俾中国，将来嘅做法咧可能收唔到个美金翻嚟。中国话我哋咧就投资100亿喺你嗰度起一条公路，虽然为我哋伊朗嘅利益着想啊，不过伊朗人咧就喺度担心紧啊，好多嘅设施可能咧就系俾中国牵制住，将来实际执行仲系未知之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系、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四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呢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呢 91%。早两日政府就宣布了一个呢以疫苗气泡为基础的调整社交距离限制的措施。当中呢其实在食肆方面呢，主要就是讲在什么情况之下食肆是可以放宽到它的营业时间，还有呢可以每台台嘅人数咧可以有调整嘅。如果根据翻咧，即系政府之前即系相关嗰个嘅公布啦，就系话首先，如果嘅食肆嘅全体员工系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啦，而顾客咧要一律咧使用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啦，咁每台嘅人数上限咧就容许由而家嘅四人增加到六人，堂食时间由夜晚嘅十点延长到午夜嘅十二点嘅。咁至于咧喺跟住嗰个阶段，如果食肆的所有员工都是接种了两剂的疫苗，再加14日身体有抗体了，而顾客呢也都是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又有使用到安心出行进场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食肆里面设定一个叫做即特定的范围，或者是官员形容的 clean zone， 就是去将每台的人数上限放宽到去8人，宴会的人数呢亦都可以大幅增加到100人嘅，咁啊，堂食嘅时间咧就可以进一步咧延到去凌晨2点嘅。而第三个阶段，当客人咧系完成咗两剂嘅疫苗接种，咁食肆嘅特定范围入边咧，每台嘅人数嘅上限咧就可以进一步咧增加到12人嘅。嗱，连日嚟啦，呢一个嘅疫苗气泡为基础嘅一啲有放宽嘅食肆措施咧，都有唔少嘅讨论啦。咁当中咧特别就关注到，究竟啊系唔系啲食肆啊会唔会引发到系啲食肆嘅老板就要求咧啲员工一定要打疫苗，以令到啊佢哋可以延长到个堂食嘅时间，同埋增加每台嘅人数上限咧。咁啊，虽然咧政府即系官员嘅说法就系话咧，即系唔希望系因为呢一个问题咧而造成咗一啲嘅劳资嘅矛盾啦。咁但係实际上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唔同嘅业界嘅工会啦，都话咧收到一 啲嘅查詢嘅，咁啊就係就住咧，即係接種疫苗咧呢一個嘅問題嘅。咁亦都咧係有媒體啦，亦都係已經刊登咗一張咧，就係有一間嘅食肆集團咧嘅內部嘅通告，咁就講到明咧係需要咧員工喺4月26日之前咧完成咗第一針嘅疫苗接種，亦都要將個疫苗接種記錄咧傳俾佢哋嘅人力資源部，咁否則咧有關嘅員工咧就要係喺過幾日之後咧就要安排停工啦。嗱，種種嘅問題，其實大家點睇咧？咁啊嗱，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經營食肆嘅人士咧就話：喂，其實而家咧打疫苗嘅年齡嘅即係嗰個嘅優先群組啊，係去到30歲嘅啫，咁亦都會對於佢哋嗰個嘅僱員接種疫苗咧有影響，因為有啲人咧係未必喺嗰個年齡群組之下噶嘛。咁今日晏晝啦，咁啊亦都咧係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啦，同埋食衞局嘅局長咧陳肇始咧出嚟係公布咗一啲嘅新措施嘅，主要咧就會係將疫苗接種嘅組別啊嘅年齡咧降到去16歲或以上嘅人士，當中伏必泰咧接種嘅年齡就降到去16歲，而接種科興嘅年齡咧就放寬到去18歲或以上嘅。嗱，咁大家又點睇呢啲嘅措施咧？會唔會係因為隨住個接種疫苗嘅年齡嘅上限啊，係有所調整咧，而令到大家會係更加方便去接種疫苗，亦都令到有一啲嘅酒樓食肆嘅員工咧，當佢哋去考慮係咪要接種疫苗嘅時候，會減少咗一啲嘅障礙咧？咁但係與此同時啊，造成嘅勞資嘅矛盾又會唔會係繼續出現咧？1872321，不如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4月15日朝早8:30， 中央一向是言必行，行必果。 中聯辦主任骆惠宁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致辭，他說一切橫蠻干預香港事務，提出以香港作為棋子的外國和外部勢力，中央該反制就會堅決反制。 對一切橫蠻干預香港事務，企圖拿香港做棋子的外國和外部勢力，該反制就堅決反制，讓他們留點教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說，未來會推動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將國家安全的訊息帶入社區和校園， 依照香港國安法第9条，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 立法會財委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有議員質疑將食肆員工接種疫苗作為放寬營業限制的條件。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個食肆的員工很簡單，給他個 option 跟以前一樣，你現在就2個星期驗測一次就是打針，我就提議這件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更多人一台的時候，整體的風險是有增加的。大家如果留意到，我們由無論是食肆開放的時間以至到是多人一台，其實每一步都是有針對性。 下午3点，政府宣布疫苗优先接种群组扩展到16至29岁人士，下星期五开始可以网上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这个年龄组别的人数大约有108万，整个疫苗接种计划将会涵盖大约650万人，占全港的人口88%。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最低年龄是16岁，但是接种科兴疫苗的最低年龄就是18岁。 本港今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宗是输入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政府打算咧将食肆嘅员工接种疫苗咧，同放宽食肆嘅营业嘅时间啊，同埋每台人数嘅规限咧啊挂钩啊。咁啊，大家点睇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个嘅工会代表啊，就系饮食及酒店职工总会嘅干事陈子杰啊。陈子杰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系嗱，不如讲一讲啦，呢两日咧，你哋收到嘅同食肆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酒吧或者其他业界嘅员工咧嘅咨询咧多唔多啊？ 都即系咨询都多嘅，同埋都好多嘅即系从业员都喺度讨论紧。即系当然，佢哋都感觉到俾人系强迫打针唔系一件好事啊，因为。即係好坦白咁講，當中係發生咗好多即係意外走出嚟啊嘛，打針咁，所以其實政府一出到消息之後，其實有好多包括話老細咁樣去強迫打疫苗，如果唔打，咁我老細咁樣叫我哋冇工翻啊，或者停工咁，係咪正確咧？即係好嘛，合唔合乎法律咧？呢個都好多咁嘅查詢嘅，係啊。 嗱，除咗係即係食肆之外啦，咁酒吧咧，而家都話啊嘛，如果佢所有嘅員工同顧客咧係接種咗第一劑嘅疫苗，同埋所有顧客咧都可以使用安心出行咧，咁佢哋就可能咧係可以有限度重新開放營業啊嘛。咁酒吧嘅員工方面，你哋有冇接到相關嘅一啲嘅查詢位嘅一啲嘅詢？ 酒吧就一直都冇开过业，而佢哋都有一啲，但之前都有好多即系人都会问，即系我哋都有调酒师工会嗰边嘅，咁佢哋都会问究竟即系会佢其实嘅建议都系唔想去强迫打针，或者当然安心出行都要谂办法，即系睇下点样啦，会唔会有填纸仔啦，仍然咁啊，咁但系其实未必系坊间所讲话系完全接受晒。话又要安心出行啦，又要打针呢个方案啦，佢哋都好担心呢样嘢，因为都系唔想强迫打针，因为身体健康问题咁样咯。 嗱，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你哋都收到即系唔少嘅食肆行内嘅员工咧嘅查询啊，咁啊关于譬如一啲嘅停业啊等等啊，咁但系我亦都想问，即系到而家为止啊，除咗系已经见报嗰一间嘅酒楼集团咧话即系需要啲员工咧打第一针疫苗，并且要将资料咧交俾佢哋，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需要停工。你哋仲有冇收到有其他嘅飲食業界係有用呢個方法去處理㗎？ 有嘅，不過就冇嗰間而家出曬名嗰間集團式嘅酒樓咁話要書面出份通告話俾員工聽，你咁樣做咧，你唔敢做，你唔打針咧就停工㗎啦咁樣。咁如果冇咁誇張嘅，通常都係。口头讲俾你听就话叫警告你啊，你好快啲打针啦，唔打针咧就即系会有机会冇工翻啦，或者系即系都有一啲用啲语气上强迫啲员工去打针咯，系因为你书面上咧其实都几大镬嘅，就系、是、其实系咁样会俾人去周噶嘛，即系会俾人去批评啦，系捉佢啦，咁样啦，系啦，咁样咯。 你话即系有啲系话，即系如果你唔打针就冇得翻咧。咁其实按你哋所接到嘅电话，咁嗰啲嘅营业者究竟系讲紧话佢要暂时停工，直到佢系接种咗疫苗先至可以翻嚟，定系直情系讲紧一个解雇咧？ 我谂系。佢係一種類似，佢只有口頭講，佢會同你講停工嘅。但係其實咧，佢係逼緊，即係就算而家出曬名、出曬新聞嗰個公司，佢都係寫停工呢兩個字。點解咧？就係佢係用緊一個好似之前有好多疫情底下話，哦，你暫時唔好翻工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即係當你好長期冇得工翻、冇人工嘅話，佢哋啲員工會自動離職噶嘛，即係自己會走，因為要揾食啊嘛。咁所以其實係變相係。用一種好似唔係違法嘅方式去解雇咗一個員工咁樣， 不如同即係公眾都介紹一下咧，或者講一講咧，就係喺勞工法例之下咧，僱傭條例之下咧，如果係嗰個僱主要求你停工，其實相關個規定到底係點樣嘅？僱主有冇責任要俾翻個酬勞你，同埋停工咗幾耐會有機會被視為解雇咧？ 嗱，如果解雇解釋解雇嗰個問題先啦，即係話如果你話。當你如果停工超過咗正常工作嘅正常工作日嘅一半嘅時間，即係假設係你半個你翻一個月係你有半個月係冇工作㗎啦，或者係你有即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會視作為一個遣散嘅情況。咁其實員工係有權係要求個僱主咧係遣散自己嘅，即係大前提你一定要夠兩年啦，或者夠兩年以上先能夠去出。追討呢個遣散費嘅嘢啦，咁如果如果僱主係單方面去即係同嗰個員工講你係成功嘅話咧，其實僱主係有 有一個法律責任啦，就係話僱員係有機會係可以追討翻嗰個欠薪嘅，因為如果停工係合約上唔會話有一個停工嘅條款嘅嘛，即係我哋通常簽一啲僱傭合約都係話我哋一個月幾多錢人工咁樣，已經係規定咗就係話我幫你做嘢，而你應該要俾人工咯。如果冇雙方同意嘅底下嘅話，咁樣咯。 系，想请问咧，正常翻工日数嗰度咧，其实系点样计法咧？嗱，因为而家咧有唔少酒楼食肆啦，因为疫情咧令到佢哋嘅即系生意大受打击啦。咁结果咧，佢哋就可能系安排啲员工咧，本身已经系需要翻少啲工噶啦，咁样。咁可能譬如一个月，可能以前系要翻足26日嘅，可能有啲咧已经系翻即系比较定期地系翻20日啊或者以下咁样。咁究竟嗰个叫做系正常嘅翻？翻工嘅日数嘅一半咧，系用乜嘢基础去到计算嘅咧？ 嗱，呢个要视乎翻嗰张雇佣合约点写啦。咁即系话，如果假设你系一个月薪工人嘅话，其实我哋都视为佢系一个即系26日啦。即系每七日入边有一个休息日，即系26日入边，你假设你每一半咧，其实已经视为一个即系停工咁嘅情况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當你去話去零散工多啲嘅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會依、這個又另作一個要按個案嚟去分析咯。因為如果用月薪嚟嘅理解係會容易啲理解嘅，係啊。 嗯，即係如果佢本身都唔係一個月薪嘅方式，咁嗰個就係另一個嘅處理方法啦。咁我想請問，即係如果有僱主啦，佢話喂你唔打針嘅話咧，可能我哋要安排你停工。咁於是有啲僱員咧，可能喺飯碗嘅考慮之下咧，佢去打針啦。咁但係就出咗一啲嘅即係不適嘅情況。但係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即係最近嘅新聞咧。好多时咧，你都未必能够建立到你嗰种嘅不适咧，系同你接种疫苗相关嘅，或者你嘅身体嘅唔舒服，甚至要入院咧，亦都未必可以直接去建立到咧，系同你打疫苗相关嘅。咁我想问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个雇主会唔会都有机会要承担一啲嘅后果咧？但系个前提就系你比较难去证实到底系唔系嗰个不适系同个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 系啦，冇错，所以个位就系、是、其实首先工商嗰度法例一定唔包啦，即系劳工处，即系早前有啲媒体都有访问过劳工处，问佢究竟系咪违反雇佣条例呢样嘢，甚至乎问埋平机会究竟系咪有歧视嘅成分喺入边咧，其实佢都话冇啦，咁所以其实位嗰、那个残疾歧视条例又已经唔包含啦，咁你雇佣条例入边究竟解唔解雇呢个另一件事啊，究工商又包唔包咧？呢、這个系。即係好大機會都未必包㗎啦，咁樣咁所以個位你話僱主有冇法律責任？咁當然你話可能話，如果你話僱員從一個民事訴訟去追討嘅話，都有機會嘅。咁呢個再要即係要拎一啲法律意見啦。咁但係暫時嚟睇咧，係冇乜法律保障到個員工嘅，的確係。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陈子杰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系饮食及酒店职工总会嘅干事咁讲咗一啲最近啊佢哋所收到嘅查询啦，电话号码18423111，你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周女士有咩睇法啊？ 系， 你好， 好，你好， 你好，周女士，你好，请讲啊， 我就觉得咧，我都唔明几十万一个月嗰啲人咧。点解谂埋啲咁复杂咁嘅问题嚟话所谓解决嘅？ 嗯， 你根本系令到人哋为难，令到人哋嗰啲员工为难。 系 啊，咁点解啊？佢哋嗰几廿万个月就梗系好舒服啦吓、啊，个月就几廿万。 嗯， 一谂埋晒啲咁样嘅。即系咁低能咁嘅复杂问题，复杂解决，令人啲员工有啲咁样失业嘅咁样，系咪先？ 即系你觉得其实喺个员工角度比较难去处理哦。咁但系即系官员都话，其实打疫苗咧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做防疫嘅工作咧，都系一个颇为重要嘅一环嚟噶嘛。 咁有其他好简单嘅方法噶嘛？咁使咩搞到咁复杂啫？咁、而且仲成日话呢个系自由社会，而家根本都唔系咁自由。打唔打针咁小事都要 佢又梗係否認話係強迫啦。其實人哋真係有啲為咗份工咁樣而打針。咁如果有啲人打咗啲針，真係又唔舒服嘅，好似頭先嗰位話，咁又點樣計法？咁又僱主又點樣計？僱主都頭痛嘅咁樣。 明白啊，多謝曬你周女士嘅意見啊。嗱，頭先周女士提到啦，就話僱主都頭痛啦。其實我哋都睇到咧，有一啲飲食業界嘅經營者咧，佢哋都話要求佢哋嘅所有員工咧都打曬疫苗咧有困難嘅。咁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哋酒樓呢個行業咧，有陣時都需要請一啲兼職啊或者係替假嘅員工。咁變咗，如果你係將個打疫苗嘅情況係同你放寬食肆嘅營業規限掛鈎嘅時候咧，亦即係意味咧，佢哋第二時就一定要揾翻呢一類嘅，即係已經打咗疫苗嘅替假嘅工啦，或者係兼職啦，去幫佢哋手啦。咁呢個佢哋亦都認為咧係造成另一啲嘅困難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飲食業界人士就即係批評，咁其實大家個洗手間有共用，咁跟住啲走廊啊或者係升降機啊有共用，咁你劃出一個指定嘅區域叫做 clean zone 又有咩意思咧？1-7-2-3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是本地感染，确诊者是一对夫妇，其中29岁妻子的感染源头不明，她住在洪水桥清雅居，在九龙湾宏天广场的卓健医疗任职会计经理，工作不涉及接触病人，最后一日翻工是今个月的12号。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運作到9月底，其中科興疫苗儲存期較長，當局之後會透過醫管局門診和參與疫苗計劃的私家醫生繼續提供疫苗接種。他又說，考慮到復必泰供應情況、接種率和疫苗保存的局限，呼籲市民最遲在8月底之前接種首劑復必泰疫苗，9月接種第二劑。聂德权提醒市民，每间接种中心名额有限，有意接种人士应该尽快预约，否则可能出现伏必泰疫苗需要报废或后期出现一窝蜂接种的情况。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警方发现外部势力会辨识界别或媒体去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目的是潜移默化香港人，蛊惑人心，变为具有危害中国的思想，代理人会寻找议题开展矛盾。他强调自己是讲事实，所指的外部势力涉及美国等国家。邓炳强举例，有关媒体会炒作及作误导的报道，挑起社会上更多仇恨和分化，也都会利用网上炒作在街头动员，将矛盾升级，并且利用暴力起底方法对待执法人员，也都会找外国议员或身处外国但违反国安法的人炒作议题。他又说，一个传媒集团老板涉嫌勾结外部势力，已经被警方拘捕和检控。至于未来会否就传媒界作进一步的拘捕行动，邓炳强说并非针对任何界别，有证据就会拘捕检控，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正在台灣訪問的美國前參議員多德表示，現時是美台關係有史以來最強健牢固的時刻，有信心拜登政府會協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支持台灣的自我防衛，進一步深化美台之間的經濟聯繫。多德率領的代表團上週和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府內會面，他致辭時候向太魯閣號列車事故的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多德讚揚台灣在過去一年有很出色的表現，在很多領域都展現台灣可以幫忙，今次是應老朋友拜登所託到台灣重申美國對台美關係的承諾，期待進一步推進美台共享價值、繁榮與安全。在北京， 外交部昨日说，中方已经就美国政府派员赴台活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又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六合村啦，有交通意外，而家嗰段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重复一次啦，就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六合村有交通意外啦，嗰度而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比较挤塞噶，来回方向都系入沙田方向嘅车龙比较长，排到去金山路。另外鲤鱼门道因为有突发事故，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龙尾一路排到去东隧的九龙出口，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需要间封的，影响到东隧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过了嘉华国际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由于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都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鲤鱼门道已经清场了，突发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的慢线已经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开始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噶，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正面看世界。 运动同呢个精神健康嘅关系，其实整体上咧好处系好多嘅。 运动可以减少抑郁症嗰个发生嘅，但系你要花精神落去建立运动呢个习惯，你要持之以恒。命途乱了 我不乱。逢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央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3111噶。咁其实咧，今朝早啊喺立法会嘅一啲嘅会议上面啦，亦都有议员咧论及到呢个疫苗气泡嘅计划啦，同啊食肆咧系放宽佢哋嘅营业嘅限制咧挂上关系咧呢一个嘅做法噶噃。咁啊，譬如阿郑松泰议员就话啦，即系佢就问到咧系政府各个部门嘅疫苗嘅接种率，咁咧跟住陈肇始局长咧就即係答返呢，因為佢哋冇所有部門嘅相關數據。咁但係如果以醫管局嚟講呢，就至今呢係有14000多嘅醫護人員呢係接種咗疫苗。咁佔所有嘅員工嘅比率呢係16%。而衛生署就話呢係直至到四月嘅第一個星期呢係有1300嘅衛生署嘅職員呢已經接種咗疫苗。比率呢就係13.6%。咁所以議員就認為呢，即係醫管局同埋衛生署嘅職員都係屬於最高危。咁但係個接種比率咧，亦都不足20%，咁所以你点样系可以话到俾啲食肆员工听，系所有嘅食肆员工如果有食肆有员工唔打针咧，就唔可以正常营业咧。咁另外亦都有议员啦，实政原卓嘅田北辰啦，就话到即系认为咧，政府要再去解释咧，点解唔可以用检测去到取代嘅理据嘅？电话号码1873111，你有啲咩睇法咧？同我哋倾倾啊，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喂， 你好，陈小姐，系有咩睇法咧？ 喂，你好，你好， 你好， 系啊，我想讲讲咧，就系咧，关于即系食肆咧，嗰啲员工咧打疫苗嘅事嘅， 系有咩睇法？ 我觉得咧，呢个系打唔打疫苗咧，系一个个人自由嘅问题啊嘛，同埋身体嘅状况嘅问题噶嘛，即系而家点解咧，政府要咁样样做咧？即系将啲食肆嘅老板咧，同啲员工咧有个对立啊，咁样嗱，我而家咧就觉得咧，呢个诱因咧系俾到个老板嘅啫。嗱，譬如咁样讲啦，点解要我哋去打针咧？去搵条命去搏，搏咗之后咧，就俾老板去开多两个钟头啊时间啊，搵我哋条命去打针去搏咧，就搏呢个老板咧可以开多几个位啊，咁样样。咁我哋有咩在数啫？我哋只系斗份人工啫。我好想林郑月娥政府同埋陈肇始政府听下我哋市民嘅声音。我哋真系好担心，我哋身体唔系太好，打咗惊面瘫。我打咗面瘫有咩事？边个养我啊？边个去负责我啊？系嘛？ 系，即系你系担心可能有一啲嘅并发症或者后遗症，所以对于打疫苗系有犹豫嘅。 系啊，自己身体又唔系太好，同埋我个儿生女咧都系做，又系做饮食业，佢都好担心，佢哋班员工就话好担心啊，俾人炒。点解而家香港社会搞到咁样？已经好多人失业噶啦。唔该政府听下我哋嘅民意，我哋好多人失业噶啦，而家仲要整一镬咁嘅嘢，搬我哋啲人上台。 好多谢晒啊，陈小姐嘅意见啊，听得好清楚。有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喂，系你好， 你好，系有咩睇法？ 我 觉 得系香港市民嚟嘅，咁总之有但系有一样嘢，我谂撇开咗啲人身攻击先啦，大家都咁我咁样听法嘅话咧，其实真系好证明香港嗰班生意人系真系净系想做生意嘅啫。 点解？ 咁所以佢哋先至会谂住好配合香港政府，咁要啲员工去打针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啦，倒翻转头再睇翻一样嘢，就系嗰班员工，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药物敏感噶，所以我都考虑咗好耐，考虑紧我打唔打嘅。咁呢个都系会系我有个 issue， 但我唔系做饮食业。咁同样，其实每一个人有佢自己嗰个个人嘅原因或者点。但系有一样嘢，如果讲再讲翻，话要你哋班人去打针或者点，我哋真系有抗疫嗰、那个责任。大家都有嘅，咁所以我咪会选择咯，我咪会考虑咯，系咪先？咁话有因够唔够？咁可能喺我嚟讲呢个系唔值得，我唔会为咗去食餐饭，我会系谂住去打针噶。但系嗰阵时我都话，如果有一个有因啊，你俾我通关唔使个14日，呢、這个我会考虑。咁呢个我会咁可能我真系会搏一搏。嗱，呢个讲紧系一个选择嚟噶咯。咁但系当然啦。政府嗰度都唔玩人身攻擊啦，不過我真係好想邀請佢哋，即係好似其實佢哋應該要知道人哋嘅日常嗰個生意個流程係點，佢哋先至可以諗得到究竟呢班飲食業嘅人究竟係真係想都幫香港嗰個政府去抗疫啊，定因為真係想同你打對台咧？唔係真係想俾啲問題你哋，但係事實上。 我都認為他們應該會出街吃飯的。 嗯， 為什麼如果他也是一個顧客的身份或者怎樣，那他會不會接受一個員工走過來問我有沒有打疫，即是有沒有注射過，喂，我很介意的，我很介意的。 明白，這個私人的問題，多謝你先，郭女士都相當之清晰了。其實呢，在今天下午的記者會裡面，食衛局的局長陳肇始就說，就是不希望僱主逼員工接種新冠疫苗，政府呢，就是希望提供減低風險的途徑。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他就強調，就是疫苗氣泡的概念，不是強迫市民一定要接種疫苗，而是透过适当的防疫保护措施，而不是依赖一些收紧社交距离和将整个行业去停业，去令到社会的经济回复正常。目的是鼓励市民接种疫苗，为香港建立防疫的屏障。18731有什么看法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和我们谈谈。究竟一些酒楼食肆的营运者，他们又是否真的会这么希望员工都可以打晒疫苗，令到他们的堂食时间可以延长，每台的招呼的人数又可以多一点，不如找来一个业界的朋友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请来香港餐饮管理协会主席，亦都是一间酒楼的负责人梁振华。梁振华你好。 哎，你好，你好。 是梁振华，你们自己都是经营这个中式的酒楼居多的。 是啊，我们都是公司经营这个中式酒楼，也都有这个大型的宴会啊那些咯。 是吓，咁我想问，即系前两日政府公布咗嗰个疫苗气泡嘅概念咧，其实你哋睇喺执行上面，其实系咪真系做到咧？系唔系真系可以叫啲员工去打疫苗咧？ 嗱，呢一个我哋叫员工去打疫苗咧，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始终咧，每一个员工有自己嘅身体，有佢自己个谂法啦，应唔应该打疫苗啊？咁而且咧，打咗疫苗之后咧，如果出现一个副作用咧，我哋咧都系冇法子做一即系话有一个责任上去赔偿俾佢嘅，咁兼及保险亦都会唔会受理啦。咁所以站喺我哋业界立场咧，即系我哋嘅协会嘅业界啊，同埋我自己本身嘅酒楼咧，都唔会强迫员工咧就系、是、去打疫苗嘅。即系只有咧就系、是、即系自己愿意去打。就去打，唔願意打咧，我哋都唔會強迫佢去打嘅。 嗯，其實我想問，即係譬如你同你哋啲員工啦，去傾嘅時候啦，你有冇了解到究竟而家有幾多嘅你自己嘅員工係打咗疫苗㗎？ 嗱，即係以我自己嘅鋪頭為例咧，我哋而家打嘅咧都係及到一半到啦，大約都係40%至50%。咁我梗係希望啲員工再打落啦，為人為己，保護自己啊，抗疫啊。同埋為呢個社會責任啦，但如果佢認為個人你又唔去打咧，我哋都唔會強迫。 明白。 但係我都喺度呼籲政府咧，少少呼籲啦，希望政府咧俾翻一個走盞我哋，即係例如我100個夥計，咁我打到70% 到啊，咁政府咧仲有30% 未打，都可以放寬我哋業界營運啦。其餘嘅夥計我就可以做到7日1檢啊，咁樣咪大家安心咯。 啊，不過啊，梁生啊，其實。70%的員工打咗咧，要到相當之高的比例嚟嘅噃，都可能未必咁容易達到嘅噃。 政府即係我哋盡量鼓勵啲員工去打啦。即係你話，即係話，喂，員工唔打，我哋唔要炒個魷魚，咁我哋暫時我哋協會唔鼓勵啲。老细咁样做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呢样嘢。 我想问，而家即系政府抛出嚟呢个方案咧，某程度上咧，有冇系为你哋即系做咗一啲管理嘅困难咧？嗱，虽然政府就好强调佢哋唔希望制造一啲嘅劳资嘅矛盾啦，咁亦都咧即系劳工处就话，即系亦都唔希望因为咁咧而有一啲嘅雇员去被解雇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磋商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方案出咗嚟。是不是都已经引起了你们一些管理上的一些难题 啊？那就每一间大家的营运者大家的概念都不同啊。但是站在我们一个协会的立场啊，就不希望大家劳资双方有一个拗撬在这里啦。兼计也希望政府体谅我们，即是尽量说我只是所说喂打到60-70%啊，咁啊当一个气泡啊，即是有少少走盏啊。因为譬如如果一间飲食業大型嘅宴會場，佢動軌咧都有100個員工嘅。咁如果打到有60個啊，或者70個咧，都可以放寬俾佢哋咧，有30-20個酒盞啊， 咁大家咧都比較會有一個好處喺度嘅。 嗱，實際咧嘅運作上面咧，即係如果啦，我當咧都係維持翻政府嘅原判啦嚇，要啲員工所有都有打咗疫苗啦，然之後先至可以有啲嘅放寬咧。你哋有啲嘅業界人士就話咧，其實咁樣咧，對於佢哋譬如有需要去請兼職啊，或者係請替工嘅時候啊，可能都會有啲困難嘅。你睇到嗰個實際嘅運作上面係咪真係會有？呢方面嘅影响咧， 嗱呢一方面影响，因为我哋做大型宴会咧，如果真系有宴会，我哋系一定要请啲临时工嘅。咁但系临时工之中咧，如果政府话真系要我哋100%打晒疫苗咧，我谂呢个谂，我哋每一间都做唔到嘅，肯定100%做唔到。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咧，就即系正话，我即系再三一点提点，希望政府即系我哋喂，譬如例如我100伙计，我打咗60啊。或者70啊，政府可以放宽我当我哋即係100%啊，即係叫做60-70% 都可以接受啦。咁样我哋呢就业界呢就非常之欢迎嘅呢一个。 明白明白，嗱，你都再三强调呢一点啦，希望呢有其他嘅一啲嘅途径呢令到你哋都有啲选择啦。咁但我都真係再想问返呢，就係你哋业界入面有冇听闻啦，而家你哋有一间嘅即係酒楼集团呢，就嗰张嘅通告呢都俾传媒广泛报道啦，就话如果某一个日子之前呢啲员工唔能够出示到去接种嘅疫苗嘅证明嘅时候呢，就会係被要求停工。咁我想问啦，即係除咗呢间酒楼集团之外，其实你哋有冇听到有其他嘅一啲嘅酒楼啊，或者食肆啊，系做一啲咁样要求嘅对员工？ 咁暂时咧，我就未收到有业界咧，即系我哋就仲有呢、這个咁嘅要求员工啊。但系呢啲咧，每一间佢自己嘅行政方面咧，我不予评论大家即系做生意嘅行政啊。但系喺在我嘅立场咧，咁样逼啲员工咧。就是大家喺勞資糾紛咧，就會發現一個勞資大家唔平衡啦。即係，我都希望大家僱主咧，即係只有鼓勵員工盡量去打呢個社會責任，咁樣變咗大家平衡咗嗰、那個，即係嗰個大家嗰個勞資方面，大家有互相溝通咯。 好啊，多谢晒你，梁振华，唔该晒，系香港餐饮管理协会嘅主席，亦都系酒楼嘅负责人嚟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aby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因为呢个英文字我哋成日都听到好多人觉得有啲难读，就系咧一个好简单字 ，point， 就系可能一点 ，OK，point，point，point，OK。咁我哋好多人咧就好多时候会读成 point 噶，咁都有唔少听众听过人咁讲 point 咁样，就唔好 point 啦，系 point，point，point。要发音留意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双元音，它是一个 oi oi oi 的音，即是好像我们说 oyster 那个 oi， OK oi， 但是 oi 完之后后面加个 n 音就会读成 point oin oin oin， 跟着加个 ph 就是 point， 加个 t 后面就是 point point。 Example sentence， my point is i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point point， 就 more important pon， OK。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即系喺过去嗰段时间啦，自从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咗之后咧，咁亦都有啲嘅人士关注到啊，譬如怀孕嘅人士是否可以接种疫苗咧？寻晚咧，卫生署咧就公布咗两宗系嘅事件啊，就系有两名32岁嘅孕妇啦，佢哋分别接种咗伏必泰疫苗之后咧流产嘅个案，而其实两名嘅孕妇咧都系喺接种之后咧就先至。 驗到咧係懷孕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喺接種之後三日咧下腹流血排出死嘅胎兒，估計個胎齡咧已經係有23到24周噶啦。咁而另一個孕婦咧就喺接種之後嘅8日咧係流產嘅。嗱咁啊，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伏必泰疫苗嗰個嘅接種須知啦，佢就有講到咧，就話懷孕期間接種疫佢哋嘅疫苗咧並唔係常規建議嘅。而科興嗰只疫苗嘅接種須知咧，更加係寫到明咧，就係佢哋目前啊係未獲得咧懷孕同埋哺乳期婦女使用佢哋疫苗嘅臨床試驗數據添。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兩宗嘅個案呢？电话旁边就是请来中文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系的教授潘超仪的。潘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卫生署呢就说现在是未有证据显示流产是跟疫苗有关的。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他们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流产的情况呢？ 要睇翻其實流產嗰個風險啦，咁其實嗰個背景風險都有10%至20%嘅，其實都幾 common 嘅一個懷孕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目前係確實冇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嗰個疫苗係會增加流產風險嘅。咁亦都想講就係而家雖然係冇新冠病毒疫苗嗰個喺孕婦中有啲有效性安全性的第三期隨機對照的數據，但是其實現實生活中的數據已經出現了、在美國已經有超過30,000多個孕婦已經自然接受了mRNA 的疫苗啦。其實目前有大概2000名的女性已經有懷孕的結局，他們那個流產機率都是大概10%至20%的，其實跟背景的流產率沒什麼大沒什麼太大分別的。 嗯、我想请问，即系嗰个10%到20%嗰个流产率咧，有冇讲系话孕期嘅边一个阶段啊？定系讲紧全个孕期啊？ 咁大概都系早孕期嘅，咁中孕期嘅嗰个风险更其实就低过1%嘅，咁 overall 当然都系10%至20%嘅。 嗯，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啲人會即係疑惑啦，因為其實尋日咧嘅公佈咧有一個個案就係涉及到佢係懷孕咗23到24周嘛，咁就好似話即係佢事先都唔知道自己係懷孕嘅，係接種之後咧先知道自己懷孕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個胎齡係已經23到24周，其實一般正常嚟講，佢嘅流產比率又係點樣㗎？ 咁但係頭先啱啱講就低過1% 嘅，其實咁但是要大概都要視乎翻，其實有其他因素係都有機會令到一個孕婦喺中孕期就流產嘅。咁當然呢個暫時我唔可以 comment 呢樣嘢咯。咁但係譬如話年齡啊，有冇其他相關嘅一啲基因問題啊，即係胎兒基因問題等等，咁其實我哋都不便 comment 呢個 case， 其實因為有其他原因要考慮。 明白。嗱，咁我想問啊，即係其實因為其中一位咧，佢就係喺接種之後8日流產，咁然之後佢亦都係即係接種之後咧，先至發覺自己去懷孕嘅。咁都理解咧，其實有啲嘅人士如果佢係早期懷孕咧，即係譬如係一個真係好低嘅週數咧，佢未必係驗到嘅，一定要到咗某啲嘅時間咧，佢先至會有機會驗到嘅。咁其實一個比較安全嘅做法，如果佢又認為佢可能要去啲高風險地區，又或者佢覺得咧自己係想接種疫苗，咁但係佢又唔確認自己係咪即係懷孕嘅時候，其實应该是怎样去处理呢？特别就是一些早孕期未必能够这么早验到的时候怎样处理呢？ 是的，那也都你说得没错，第一件事呢，其实如果验孕而是阴性的，那当然是不可以完全排除他有没有 BB 啦。那尤其是如果真的怀孕之后头那两周里面，那基本上那个验孕那个阳性那个发生其实是没有存在的。那怎样知道呢？就是其实你要看回自己那个经期啦。那如果你经期你觉得自己有可能怀孕而不确定的话，那你可能要等埋下一次自己月经嚟啦，那你就知道冇怀孕啦，那你就可以好安全心安咁去接受疫苗嘅接种嘅。 咁但係即係譬如除咗呢一樣之外咧，咁有冇話即係接種疫苗接種完兩劑之後幾耐去到懷孕係會比較安全嘅咧？ 咁現時其實根據國際嘅指引咧，我哋就冇建議接種咗新冠疫苗嗰、那個發展之後要等一段時間，冇呢個安全期嘅。其實如果一個女士一個婦女佢打曬兩針啦，咁其實佢心理 ready 嘅，咁佢可以就嘗試懷孕噶啦。 咁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即係佢最好都係留意住自己個月經情況啦，然之後先至去接種疫苗啦。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係個月經係非常之唔準噶嘛，咁嗰啲你哋有啲咩建議咧？ 嗰、那個咁當然就真係要睇佢係睇嗰個婦女嗰、那個佢自己嗰、那個family planning 啦。咁如果佢覺得佢有機會係懷孕嘅話，咁佢就要真係要考慮究竟係接唔接種疫苗啦。咁當然佢如果係做足避孕嘅，咁而佢係覺得可以自己接受嗰、那個疫苗接種嘅，咁就 OK 啦。 好多謝你，潘教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六合村较早前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呢一段大埔公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大埔方向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水塘。另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青交汇处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期或者升至 93.5， 去到年底进一步升至 97.8 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 28,793 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45亿。恒指夜期升57点，做紧28,837点。十只最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620元跌3.5，阿里巴巴233.8跌4元，快手240元跌20.2，美团284.8是跌2，中国平安90.65跌9，小米集团25.55升1.5，盈富基金29.02跌1.8，安踏体育141.9升4，友邦保险99.85升9.5，建设银行6.5跌8仙。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绿领控股、爱达利网络、环亚国际医疗集团、宜乐控股、神光科技。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百事达控股、裕程物流、华尔腾讯娱乐、宏海控股集团、环康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8，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23，人民币6.52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7，港金收报16,17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44.54美元，卖出价1,746.02美元。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另外，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兴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新楼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西湾河泰安楼，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措施。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龙尾过了船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观塘方向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段都是多车，龙尾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的间封措施取消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学习管理知识。 咁所以变咗整体嘅业务唔多唔少一定有影响，变咗我哋真係要睇住嗰个现金流嗰、那个嘅所谓财务嗰方面嘅管理。 即係如果佢哋打交嗰陣时候你夹硬拆开佢呢，佢哋嗰种愤怒仲仍然喺度嘅，不如我就俾件武器你啦，你就打啦。 逢星期日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管理新思维。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而星期四晚啦，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啊，黄伟豪喺度嘅。黄伟豪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啊。 嗱，咁啊，我哋今日咧都要继续倾倾啦，同一啲选举相关嘅事宜嘅。咁因为政府就喺星期二嘅时候啦，将嗰条新嘅一条嘅综合条例草案啦，就公布咗。咁啊，主要咧喺入边咧就大家睇到啦，到底咧第时嗰个嘅选民嘅组成啊系点样啦？咁而呢条嘅条例草案咧，亦都已经喺寻日咧递交咗立法会进行首读同埋二读嘅。咁啊，系稍后啦，其实立法会亦都会成立咧法案小组咧，去进一步即系逐条审议嘅。咁不过咧，其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都即系讲咗噶啦，佢哋其实都会即系尽快去完成相关嘅审议工作啦。不过咧，连日嚟咧，黄伟豪，如果大家去仔细去睇咧，嗰啲嘅即系选民嘅名单咧，有一啲嘅 選民名單咧，即係有啲人士就覺得好似係有少少即係特別嘅地方嘅。嗱，點解會咁講咧？咁因為咧，其實如果根據翻即係而家嗰個選委會產生辦法咧，就係嗰個各個界別分組嘅團體選民嘅資格咧，係有兩個準則噶嘛。嗱，你一係咧就係嗰啲叫做列明團體，即係你一定係可以做選民嘅。咁仲有一啲咧就係其他嗰啲團體同企業咧，就需要持續運作三年以上咧，先至可以成為投票人嘅。咁但係咧，根據連日嚟咧，即係傳媒嘅一啲發掘啦，譬如咧喺無論喺創新科技界啦、法律界啦，或者係叫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啦，同埋第四界別，即係立法會啊、地區組織代表等界別咧，都有一啲嘅團體咧，佢哋成立係未夠三年嘅噃。咁但係就因為佢哋係屬於列明團體咧，而可以獲得相關嘅資格喎，嚇、啊！即係呢個都好似係咪有兩條線喺度咧？ 嗱，我諗就係雙重標準啦，或者多重標準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功能組別嘅界別咧，點樣劃分咧？通常都係個標準好模糊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今次好似即係更加模糊，或者甚至俾人覺得違反咗個標準啦。即係點解有啲團體成立咗唔夠三年又得咧？咁就即係你夾硬將佢擠咗落去當為列明團體。咁所以我諗即係大家估計啦，都係因為即係我哋要透過呢個完善選舉制度要撥亂反正，咁所以我哋要保證到愛國者治港。咁所以我諗一啲佢認為嘅愛國團體就可能得到一啲即係特別啲嘅對待啦。咁我估計其實成個最主要嘅準則，即係佢可能冇講到好明啦嚇，最主要嘅準則我諗都係即係愛國愛港啊！呢團體係即係佢信得過嘅，就可能有啲特別啲嘅待遇啦嚇。 嗯，其實咧，我哋同事咧都做咗少少嘅一啲資料嘅搜集嘅，咁集中咧就睇一睇咧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啦。嗱，咁當中咧有一啲嘅發現嘅，譬如咧就係有一啲以往嚟講咧係即係有嗰個選委資格嘅團體咧，其實今次咧就剔走咗嘅。咁當中包括咗啲乜嘢咧？就係都幾多咧一啲地區嘅文娛促進會啦。以前佢係屬於體院文出咧，即係呢個嘅界別咧嘅可以係投票嘅團體嚟噶嘛。咁又有好多咧呢啲冇咗啦。咁另外就係譬如有一啲咧，即係我睇翻個資料咧都幾得意嘅。除咗我哋尋日節目度亦都有講過嘅，譬如係新聞工作者聯會啊、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啊、記協啊。報業工會啊，係被剔除咗之外咧，另外有一啲咧，譬如喺文化界都好耐嘅一啲嘅組織，其中一個譬如係叫敏求精社啦，嚇敏求精社咧就係由一班收藏家咧所組成嘅一個組織，其實60年代咧已經係成立咗噶啦，但係佢原本都係選民嚟嘅，咁但係而家就俾人剔走咗啦。咁此外，譬如有一啲就係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啦，咁亦都係冇咗啦。咁另外就係電影編劇家協會有限公司啦，咁呢啲又係即係被剔除咗啦。甚至係包括埋譬如係呢個香港考古學會啊、香港歷史學會啊呢一類咧，或者係叫香港藝術節有限公司，咁大家即係對於藝術節都熟悉啦嚇，即係有啲朋友會比較熟悉啦。咁其實咧都係被剔除咗咧嗰個嘅名單之外嘅。咁但係取而代之咧，我哋同時都再睇過咧而家嗰一個嘅即係選民嘅名單啦。嗱，咁譬如咧，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做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有限公司。咁其實我哋同事即係再去翻查資料嘅時候咧，就係其實佢下低咧係包咗一啲嘅，即係有14個嘅屬會團體嘅。咁但係特別之處就係、是、嗰14個屬會團體當中又有8個咧，又係選民團體嚟嘅噃。即係如果用一個比較我比較簡單嘅語言去到講咧，就係、是。阿媽佢係嗰個嘅選民，而佢哋嘅仔亦 都是他有權投票的選民，那就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那另外我們同時也都是即是看到一些資料，就是譬如在某一些會裡面那些主要的理事，可能呢其實他同時間呢亦都是另外一個呢個界別的有得投票的團體呢的一些主要的即是理事會的成員嚟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我哋同事睇到就係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進會有限公司啊，咁佢嘅副會長就係阿汪明荃啦，咁阿汪明荃大家明白啦，就係佢係全國政協委員，但係佢又係另外一個嘅選委團體香港八和會館嘅理事會嘅會長，咁而佢嘅執行會長阿曾志偉咧，同時又係另外嘅一個團體中華海外聯誼會嘅會員。而这个中华海外联谊会就是属于呢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亦都是可以在全国性团体那个界别那里呢投票呢是选到选委的。咁另外的一些的例子，譬如有一个就是在2019年成立的叫做中华教育产业联盟有限公司啦。咁我哋同事就亦都是发觉呢，就是佢的主席呢张晓庆呢是香港中华文化总会青年事务委员会的主任，而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呢又是个选民的团体之一，即是说其实他入面那些人士呢似乎个重叠情况都挺多，这个就 是部分的例子了。 我想就好像陈建平你刚才所说，即是我想我们都可以综合了，即是现在的问题或者即是疑似的问题在哪里。第一就好像一人多票啦，是吧，我们来来去都是那几家人，就算不是一人多票，他好像一个人影响了几个团体啦，即是这个从返即是过往我们讨论很多即是功能组别的票的问题，就是好像我影响了你多一点我就多一点的，即是我一个人可能其实对于很多有票的团体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会不会造成了一些不公平呢？同埋我比较担心就是你即是好像剔除了很多不同的团体，或者过往有票投的团体，同埋现在新加入的那些团体可能也都是新的团体，其实他的组成是怎样，他运作是不是即是畅顺啊，他代表性是不是足够啊，特别是代表那个业界啦。所以我们比较担心呢，即是一直以来也都是我对于这个整个完善选举开放的担心呢，就是即是我们即是爱港爱国那个安全系数很高啦。但是即是你代不代表到那个业界的声音，会不会只代表到一部分，有部分就即是因为我们安全那头就即是失惊无神西走了。咁呢啲声音可能对于个业界嘅发展，甚至成个香港整体发展，即系你要发展大湾区，咁可能文化艺术都好重要。咁会唔会其实系拖慢咗个发展，同埋亦都代表唔到嗰啲人本身嘅利益啊或者立场咧？ 嗱，咁当然即系政府亦都系屡三强调啦，就系而家咧嗰啲嘅团体咧，佢系投一个嘅团体票嘅，其实就唔系投紧一个嘅个人票嘅。咁但系头先啊，正如黄海豪亦都点出咗一点啦，即系纵使佢投团体票啦，但系由于佢入边啲人物啊系有喺唔同嘅呢啲嘅选民团体入边咧都有个影响力嘅时候，咁究竟会构成一个嘅咩嘅即系影响咧吓？呢、這个可能系关注一个嘅部分啦。咁另外咧嗱，亦都必须要咁讲嘅，就系、是、譬如我睇翻而家最新嗰个嘅叫做即系睇英文出界咧嘅选民啦吓，睇翻佢嗰个选民名单啦，咁都的而且確嘅，譬如佢無論係廣播啊、戲劇啊、一啲嘅戲曲啊、粵曲啊、話劇啊、音樂啊、舞蹈啊、一啲嘅視覺藝術，譬如係無論係水墨畫啊，或者其他咁樣咧，同埋攝影啊、作家啊等等，作家嘅協會等等咧，其實佢都有即係可以係有得可以繼續投票嘅。咁但係其實究竟嗰個嘅廣泛性足唔足夠咧？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我哋同事亦都睇過，即係上一次啊，佢哋呢個界別咧，就總共係有即係講緊2016年啊，就係2606張嘅團體票，咁當中亦都有547個嘅個人票，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似乎嗰個嘅選民數目就 比起頭先我所講個數字就都少咗好多啦。 係啊，講開又講啦，即係我頭先都講翻我我其實都做過特首選委嘅，咁所以都要公布翻咧。我係曾經喺2012年咧嘅時候咧就做過高等教育界嘅特首選委，咁當時係個人票嘅嚇，但係而家你睇翻，即係雖然我哋今日唔係講教育界，但係而家就面目全非啦嚇，高等教育同教育界合併啦，同埋係冇咗個人票啦，咁所以我。即係比較擔心啦，即係你即使當而家嘅制度設計好完美嘅，咁你始終一個好大嘅動作，咁佢過往係個人票嘅，咁嗰啲人可能透過自己嘅投票表達翻自己立場同利益，咁你突然間轉咗，咁跟住你又知九月又要選咯，咁其實好快啦，而家都即係五月嚟緊啦，咁你可唔可以真係嗰啲個人票本身要代表利益，可以俾嗰啲組織團體票吸納翻咧？即係咪都有個過程咧？即係如果嗰啲個人票想話啊，我透過我嘅屬會啊，或者教育嗰啲團體表達翻自己訴求，咁當中嘅過程係點樣咧？即係咁急嘅時候，我都覺得即使而家現有制度可以表達翻同樣嘅訴求、同樣嘅利益，但係咁短時間咁大動作，其實會唔會都有啲遺漏或者有啲偏頗咧？ 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即係不過亦都咁講啦，即係可能有唔少嘅市民咧都冇辦法可以喺選委會入邊咧投到票嘅。1872311。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我哋讲紧咧就系体演文出界啊，即系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啦。咁体育当然一个主要嘅组成部分啦。咁其实而家咧佢嗰个嘅即系选民选委会入边，即系佢嗰个嘅體育界方面的選民咧，就係包括係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嘅團體成員，香港體育學院有限公司。咁呢個就主要係講緊咧體育界別啦。咁體育界朋友又覺得足唔足夠咧？不妨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我哋係請嚟咧就係阿周小龍啊，佢係曾經係參選過，即係已經是押後了的立法會的體演文出界啦，咁佢亦都咧係前香港網球總會的主席嘅，周小龍你好。 你好啊，陳燕平。 你好，嚇，左王喺度。教授 你好， 係。 不如講講啦，其實而家你自己，我諗你有對比一下咧，就係而家體育界嗰個嘅選民啊，同以前個體育界嗰個選民比較咧，係差咗幾多啊？ 哦，我而家表面睇佢出咗嚟个嗰个名单就即係争天同地啊，窄咗好多。因为你如果你淨係主要嘅票数係喺under SFOC 奥委会之下同埋体院，咁以前嗰啲独立嗰几百票嗰啲未做到香港体育协会嗰啲选民就冇晒啦嘛。咁嗰啲係其实係即係应该就是我以前睇睇文出咧，体育嗰度咧，就是你得唔到个人票喺体育嗰边咧，嗰啲票系最接近个人票噶啦，因为嗰啲细啲嘅会亦都系未做到总会嘅，啊，咁嗰啲业界咧，其实咧就可能会更加会系民主啲，同埋有多啲即系机会系会聆听新人嘅声音啊，咁佢而家收窄咗呢一个咁嘅选民基础咧，其实根本就系、是。即係淹割咗㗎喇，佢成個係嗰個問題就係佢哋嗰個愛國者嗰個成分喺體演文出入面，佢特別係首當其衝呢，就係、是、你咁重呢香港呀、啊、我去年去選體演文出嘅時候，我都視中國呢個市場為一個最大嘅，尤其是你講演藝同埋文化最大嘅市場，但係一個最狹窄嘅市場，差唔多全世界最狹窄，好多嘢香港都做得，中國都唔做得嘅。你而家用愛國者治港嚟行頭，嚟去選呢個體演文出嘅代表咧，其實業界咧就一定係會係受苦噶啦、一定係。舊年我都嫌佢唔夠民主啊， 係 嘛？佢而家仲要愛國者行頭，所以就。 系 冇运行啊！ 周小龙，我其实亦都好快地咧去睇咗港协暨奥委会嘅团体成员到底有边啲人啦、啊，咁样咁其实都包含咗香港体育界嘅各个范畴都有嘅。咁但系譬如你头先讲到嗰啲可能以前系选民，但系佢系未有资格咧系做即系港协暨奥委会嘅成员咧， 其实唔系嗰79个 系啦，即系有人会问咧，喂，咁嗰啲嘅团体佢都做唔到港协暨奥委会嘅成员，其实佢喺体育界嘅即系声音。或者代表性其实有几重要呢？咁样吓， 咁啊，梗系非常重要啦。因为你嗰啲新嘅运动，其实你香港79个 個運動呢啲係叫做總會嘅運動，其實都唔係個個都可以去到亞運會奧林匹克就不在話下啦，係嘛？新運動都好緊要嘅喎。 例如咧，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啊？ 跳繩啊，踢毽啊， 哦， 呢啲咯， 即係以前佢哋就可能有機會投票嘅，而家就冇啦。 而家應嗱，我未睇清楚名單，應該照佢咁樣講法就冇啦。咁、 嗯、 但系你剩翻啲傳統嗰啲79個會咧，即係好似佢哋選奧委會嘅時候係選即係副主席，啱啱前幾個月嘅時候，我都想入去踩下場選下，就有喺個79入邊，仲要得35個會可以有提名權同埋投票權嘅，即係嗰啲會，但係未必亦都係香港嘅未來嚟嘅喎，嗰啲運動可能根本已經係，譬如網球咁樣，網球總會我以前係會長啦，網球已經冇機會翻翻亞運會嘅咯。 嗯， 咁佢对香港嘅体育嘅发展系有咩代表性啊？ 嗯， 你应该系广泛噶嘛？ 明白。咁 亚洲运动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运动系可以 up and coming 啊。 嗯，明白。黄伟 雄，咁我想问一下咧，而家经过咁嘅改动之后咧，系咪即系一般人都好难出嚟选啊？即系要拉票啊？个选举策略啊？即系想改变现状啊？系咪已经变得好困难咧？ 其实咧。我自己身为一个是有意思是慎重考虑今届如果真是12月的话去再选的一个人呢，他最主要的出来的考虑呢，就其实就根本就未想到他收集那个选民，他收集的选民就已经是更加卑鄙的、 嗯。 其实在我的立场呢，两位陈彦明和王教授、嗯、你都明白。我是啲比較上係，我諗喺一般嘅人大就政協嘅眼中入面比較激進啲嘅獨立民主派嘅人。 嗯， 即係我淨係入閘去嗰五關啊，佢哋而家設計咗個五關，第五關人大同埋政協要提名我嘅。 嗯， 大家攞即係老老實實面對呢個問題啦。有邊個人大政協會提名周小龍啊？冇、嗯、玩啦、啊，係、嗯、嘛？即系我就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名嘅，因为我去年入咗闸。 嗯。 而林郑同埋中央政府都话咧，就系佢哋呢一个选举嘅改制咧系完善化，就唔系 block 我哋啲泛民嘅。 嗯。 既然佢咁讲，我一定报名啦，系咪？因为我入唔到闸，咪可以证明佢讲大话咯。 嗯，明白。好，周小龙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啊。咁啊，周小龙咧系前香港网球总会嘅会长啦。咁我头先亦都好快睇过佢刚才所提出嘅即系。跳绳嘅体育会咧，咁而家我睇到系唔喺港协暨奥委会下低个会名单嚟嘅，系啦，即系暂时我就见唔到嘅。1872/31吓，翻嚟再倾啊！ 喺内地官方媒体同民众声讨呢啲国际品牌嘅行为，多个网购平台将 H&M 产品下架，多个导航地图仪式亦遮盖 H&M 商店嘅地址。不过 BCI 上海代表处其后发表声明。重申從未在新疆發現強迫勞動事件，企業的行為與他們無關。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錄得兩三毫米雨量。下午四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西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散开骤雨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1到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 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 Megabox。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咁而家坚尼地道同埋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分别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万茂台同埋纪元。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大围新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吗？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黄伟豪，其实呢，如果我们要即对住那个的即新出炉那个的条例草案去看一看每个不同界别的选民的名单呢，其实都应该会花很耐的时间。但是又值得去细睇嘅，因为你真系唔细睇咧，就唔会发觉啊，以前一啲都相当之有历史嘅，喺嗰个界别相当有历史，都有一定代表性嘅团体，咁点解而家佢哋冇咗嗰个嘅即系选民嘅资格咧？咁样吓。 嗱，我谂，所以大家关心嘅就系话，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值得保留的團體其實是沒有了，即可能在一個業界裏面歷史又悠久，又清楚業界的發展，或者也都可以闊一些反映到不同界別的利益。我想其實你功能組別都是最主要都是、中央喜歡講均衡參與，應該功能組別都有些均衡參與的，即那些不同的組織應該都有份參與，但是現在就好像咦會不會有些沒有了，其實都做不到中央所講的均衡參與呢，即是在功能組別裏面。所以我覺得即如果有些沒有了，我們又看不到一些即很清晰的標準，其實都挺令人擔心和失望的。 18731，大家有什麼看法呢？打來跟我們談一下。剛才呢我們就跟周少龍談過，他是前香港網球總會的會長的，即是他對於在體育界別呢現在呢就、即主要是得回、港協暨奧委會、他們是屬會是可以 佢哋嘅團體成員啊，同埋咧體院咧先至可以即係有嗰個嘅資格嘅啫。咁佢又覺得咧，喂，以前有一啲咧，佢唔係港協暨奧委會嘅成員，但係佢嗰一種嘅運動有一個細會，佢都有即係有佢哋嘅聲音需要反映咧。而家咧就似乎冇咗啦。咁調翻轉，其實喺其他嘅一啲即係都參與咗體育運動好耐嘅人士，譬如而家有好多地區體育總會又冇咗，咁個影響又會係點咧？嗱，不如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另一位啊，就係香港足球總會嘅主席貝君奇啊，貝君奇你好。 你好， 系贝君奇，你哋都系港协暨奥委会嘅成员嚟噶，团体成员嚟噶，咁即系话咧，其实足总咧都仲可以保留翻嗰个嘅资格嘅， 系冇错， 系啦， 我哋就系奥委会属下嘅总会就有一票嘅投票权嘅。以前嚟讲咧，我哋足球总会咧就冇投票权，而反而个投票权咧。歸翻我哋五十幾個屬會嘅，咁即係我哋嘅會員啊，咁都每個會喺足總登記咗，佢哋有資格去參與投票嘅，即係可以選出我哋自己嘅體育界嘅選委嘅。 嗯，即係以前足球界嘅聲音咧，係可以有五十幾把嘅，係咪啊？ 啊，即係點講咧？即係以前話我哋參與去選舉嘅話咧，參與嗰個功能團體嘅選舉嘅話咧。我哋就每个属会有一个投票权嚟选出我哋自己体育界嘅选委嘅。 嗯，咁而家就冇啦，得翻。 但系而家因为我哋属会就冇啦，就要归翻嗰个总会，变咗我哋足球总会就系有票嘅。咁但系咧，属会下面嘅属会就嗰个投票选民登记就系、是。系失去咗嘅。 你点样比较即系以前咁多个属会有票，同埋而家得翻你哋总会嘅一票咧？即系所反映出嚟嘅声音，或者所反映出嚟嘅议题，会唔会有一啲乜嘢嘅不同，或者个代表性上面有冇啲咩嘅分别咧？ 啊，咁当然以往嚟讲，我哋要选委咧，就各个属会都去参与投票啊。咁而家咧就歸納咗嗰個足球總會，咁啊變咗咧聲音就集中咗喺一票嗰度嘅。咁當然呢個係我哋而家新嘅完善個體選舉制度之後一個產生咗呢個咁嘅現象嘅。咁當然我哋足球總會一向都係話我哋唔參與政治啊，我哋不受政治干預啊，我哋只係推動嗰個足運為主啦。咁依樣嘢大家點樣去評估呢？係嘛？咁即係以往嚟講，我哋奧運精神又好，國際足協又好，都係我哋個會員都唔會去參與政治嘅參與嗰個活動嘅，嘛？ 嗯。 咁即係都明白嘅，即係足球就同政治無關啦。咁但係而家突然間由五十幾票就變咗一票，咁始終特首都影響香港個體育發展政策噶嘛。即係特首都係一個即係主持呢個政策發展。咁你擔唔擔心以後香港足球發展嘅影響力會即係冇咁被特首或者政府所重視咧？因為突然間由五十幾票變翻得翻一票。 係，咁當然我哋亦都同民政事務局溝通過。民政事務局長亦都主持過一個解說會嘅，咁佢哋就認為我哋推動足運又好，體育運動又好，我哋未來嘅資助亦都會加大，亦都唔會話因為選舉問題而減少咗我哋體育界嘅發聲嘅，即係話聲音嚟去推動體育、推動足球，咁佢哋都會支持，同埋會保持另一個渠道去聯繫嘅，讓我哋去發聲嘅。 咁喺個解說會嗰度咧，佢有冇解釋翻點解突然間你哋少咗咁多票啊？個原因啊？ 咁當然，而家依個整個大選舉嗰、那個當然選委由點講啊？由1200個選委變咗1500個選委，而反而我哋體育界由15個選委減咗一半以上，咁就似乎我哋體育界都希望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嘅，咁當然政府嘅解說就話我哋整體選舉要顧核到整體嘅整個香港嘅選區啊，功能組別嘅組成啊，咁當然 希望我哋即係能夠諒明白呢個選舉嘅新嘅制度，係嘛？ 咁我又八卦咁問下，因為你而家得翻一票，好珍貴嘅一票，有五十幾個屬會啊。咁你嗰票嗰個代表，你諗住點樣選出嚟啊？即係五十幾個屬會每一票選啊，定係點樣選啊？ 咁當然呢個係話我哋去選選委，係捉中去投一票。假如個選委代表幾個嘅，我哋就我哋有參選人，我哋捉中就派個代表去投票咯，係嘛？嗰個投。代表捉上去投票嘅话咧，系投一票嘅啫，系嘛？ 你点样选个代表出嚟啊？嗰、那个嗰、那个代表点选？ 咁个代表当然由足球总会派出嚟啦，系嘛？咁因为足球总会亦嘅成员，譬如我主席，亦都系我哋五十几个属会选出嚟噶嘛，系嘛？即系有代表性嘅一个董事局里面嘅成员啦，系嘛？咁当然董事局亦都可以委派一个。成員去參與投票， 咁但係第時都會唔會聽咧？你哋嗰啲以前本來係有票，而家變咗冇票嘅屬會咧嘅聲音，然之後先至去做嗰個投票決定咧？ 咁當然大家都會聽聲音嘅，因為我哋始終要保持屆月丙組好、超年好，大家都有一個委員會去顧員會嘅委員會去大家去溝通，係嘛？咁當然最後點樣選出嚟？係。當然要首先要有提名人啦，係嘛？即係話參與選委嘅依幾個選委又點樣選出嚟？我哋都係其中嘅一票啫，係嘛？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貝君琪，同你傾到啦，麻煩曬，係拜拜嚇。貝君琪咧係香港足球總會嘅主席嚟嘅。嗱咁啊，即係有關於選舉嘅問題，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都真係可以即係攞住嗰條嘅條例後邊嗰啲咧睇一睇佢究竟有啲乜嘢嘅選民團體咧，去即係認識一下啦，即係起碼都知道啊，其實你會唔會都有機會有份可以間接投到票呢，咁都可以值得認識一下嘅。好，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呢同大家傾一傾另外一個相當之沉重嘅議題呀，就係最近一宗虐兒案法庭嘅裁決，同埋令人反思到呢香港處理虐兒問題嘅機制。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其實咧就係想同大家傾傾咧，即係較早之前啦，喺法院裁決啦，涉及到一名五歲嘅小朋友啦，小女孩咧，佢嘅即係依個受到虐待咧嘅個案嘅。咁喺呢一個嘅個案當中咧，佢嘅親父啦，同埋佢嘅繼母啦，都係被裁定咧謀殺罪成嘅，而佢嘅即係继外婆咧，亦都系被裁决咧，就系两宗虐儿罪成嘅。咁但系喺呢一宗个案入边咧，值得留意咧，就系之前啊，即系唔单止系呢一个嘅女童啦，系受到虐待啦，其实咧佢嘅哥哥亦都咧系受到虐待嘅。咁但系似乎喺学校嘅层面系察觉到个小朋友有啲唔妥，譬如就系话即系佢嗌我啊等等。咁但系咧就似乎学校方面咧，冇做一啲嘅跟进工作喎。咁关于呢一个嘅问题，到底啊，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倾。1872311，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讲。有啲人士建议有一个强制嘅通报机制，你又赞唔赞成呢？18723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近期香港人热门谈论嘅其中一个话题系移民。澳洲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目的地，当地有什么吸引之处，移居当地有什么预备功夫要做，邓达志同嘉宾黄伟康、过来人赖达龙一起讲热门移民地之澳洲。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古今风云人物， 南唐后主李煜。 薛丹人咧喺中原称帝失败呢个咁嘅局面，如果南唐唔系陷入咗呢个闽国嘅泥沼之中亦都有機會插手嘅。 咁但係大肥肉唔打，就向邊境冇乜發展嘅地方去出兵咧，其實真係有啲不智。 古今風雲人物，南唐後主李煜，主持張偉國、曾卓賢，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西杰啊，我想带两个仔去啲地方咧，放到电容易去，好玩又有嘢学嘅。 咁不如就 啊，唔好住，我都系觉得学嘢紧要啲啊，难行啲都冇所谓啦。 你听我讲先啦，瑞文，我同陈家俊今个星期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代表，分享边玩边学嘢嘅秘诀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带大家漫游天文台。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黃偉豪其實頭先所講個個案咧，嗰位嘅五歲嘅小女孩咧喺事發嘅時候只係即係佢事發嘅時候咧係得五歲嘅。咁係直至到咧佢喺屋企失去咗知覺啦，咁然之後就即係送院咧死亡啦。咁然之後先至發覺咧佢身上面咧係有成即係超過成百處嘅傷痕啊，都相當之嚴重，成超過成130度嘅新舊傷痕嚇。 其實呢個案件係幾恐怖嘅，同埋喺個法庭審訊咧，其實都幾長嘅時間，所以都喺公眾嘅層面或者傳媒亦都披露咗好多嘅細節，即係觸目驚心嘅。咁事實上我即係雖然身為一個大男人，即係聽下啲細節我都唔想再聽落，即係令人覺得好心痛。咁呢樣嘢令我諗翻起一件事嘅，即係喺過往咧其實喺美國發生過咧，就係話夜晚有個女士就到可能。人侵襲，大聲嗌，但係太多人聽到，咁所以咧就冇人去做嘢，因為大家覺得喂隔離嗰個會報警啊嘛，所以即係咁大嘅地方有人受襲，有人嗌救命，咁應該其他人會去幫佢。咁結果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心理學嘅教學裏邊其中好經典嘅實例嚟嘅。結果係冇人幫佢嘅，因為大家覺得係隔離嗰個會聽到噶嘛，可能隔離嗰個會報警。我覺得個女童嘅事件係幾相似嘅，即係其實好多嘅傷痕啊、跡象啊，可能好多人會見到，但係覺得喂未必關我事。可能隔離嗰個都見到，可能隔離會報警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值得去檢討一下，即係而家好似你頭先所講，有人話提議，喂，我哋會唔會有一個強制嘅舉報嘅措施咧？等到有關人士係覺得有個責任，有個指定人士，如果見到呢啲事件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睇一睇，問一問咩事？咁如果真係有呢個制度嘅時候，我相信呢個五歲女童嘅事件其實係唔會發生噶。 失去的生命没办法挽回，而伤痛也都要花时间去抚平。但是如果向前望，我们怎样避免同样的惨剧是再次发生呢？因为都必须要讲呢一类这样的虐儿个案呢其实不是第一单的。1872311，你有什么看法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防止虐待儿童会的总干事黄翠玲的。黄翠玲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针对于呢一宗嘅个案啦，即系我哋要向前望啦。其实你哋觉得有啲乜嘢应该要做咧？ 呢一宗个个案系好令人心痛啦，吓。咁我哋睇到咧，不时咧呢啲严重嘅或者死亡个案发生咗之后咧，社会上都有一番嘅讨论嘅。咁最重要咧，我哋系要了解问题嘅根源。咁去設法咧填補現時喺法律啦、政策啦、機制上嘅漏洞，同埋服務方面唔足夠嘅地方，係希望能夠咧為我哋嘅兒童咧提供咧係更大啊、更有效嘅保護網啦。咁喺呢度咧，我哋機構咧都會係有幾項嘅提議啊。咁我哋係提議咧嗰個嘅沒有保護罪。就是政府咧，希望政府係制定相關嘅立法時序啦。咁喺立法前都制定一啲過渡性嘅措施，去加強咧保護喺高危家庭裏邊嘅兒童啦。咁而咧，另外我哋係建議咧，係要建立專業人士嘅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嘅機制嘅。 咁喺體罰方面咧，我哋都係咧期望政府能夠制定全面禁止體罰兒童嘅行動計劃，透過立法去傳達我哋社會係唔容忍體罰兒童嘅決心嘅。同時咧，係增加嘅資源去加強父母同埋照顧者正面管教嘅兒童嘅知識同埋技巧。 嗯，是。我首先想问一问呢，你们第一项的建议呢，就是在一个法例上面做一个的修订啦。譬如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一宗的个案呢，它最后就是用一个的谋杀罪去控告的。这样。那我想请问一声，其实究竟即是你们说新修订的法例，其实对于保障儿童啊个差别会是在哪里呢？同我们用回现在现有的这些的谋杀罪啊，或者侵害人身罪啊等等，个差异会在哪里 呢？这一宗个案的严重程度看到呢，法庭就是用谋杀罪去，即是检控方面用谋杀罪去检控啦。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过去看到的虐儿的个案，即是呢对看管的兒童或者少年人啦，係故意去襲擊啊、虐待啊，或者係疏忽嘅照顧啊，令到佢哋咧係受到傷害或者痛楚咧，即係虐兒方面咧，咁好多時身體虐待啊、疏忽照顧等等嘅個案咧，都係援引咧呢個侵害人身罪嘅第27条嚟去做檢控嘅。咁但係呢一個條例咧係存在局限嘅，因為喺家庭裏面發生的個案咧，好多時家庭成員咧就會互相去可能包庇啦，保持加密啦，唔出聲啦，又或者咧係互相去推卸個責任啦。咁要確定啊，要證明到邊一個係造成傷害嘅人咧，嚟去提出去檢控咧係唔容易嘅，有難度嘅。咁呢度即係過去都係因為面對呢啲嘅困難，咁都唔係每一宗嘅個案都係成功做到檢控啦。咁而咧2019年啊，咁法改會咧就提議咧一個新嘅法例，就係導致或任由兒童或已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者受到嚴重傷害嘅個案，咁簡稱係沒有保護罪，咁係可以填補而家嘅即係法律嘅漏洞嘅，因為佢係針對保護不力。是咧，为嗰啲有管养责任、有照顾责任，或者同儿童同住、有密切往来嘅家庭成员，系提供咗个诱因同埋动力啊。咁喺儿童面对受伤害嘅风险嘅时候咧，能够咧系做一啲适当嘅措施、合理嘅措施去保护佢，免受呢啲伤害啊或者虐待啊咁样。咁因为佢针对保护不力啊嘛，咁所以咧袖手旁观。咁唔去做一啲嘅合理嘅措施去保护佢呢，咁就有个刑责囉。咁合理嘅措施係包括如果见到佢受伤，咁要带佢睇医生啦，因为佢有医疗嘅需要嘛。咁如果用佢嘅方法，好多时家庭成员之间会用佢嘅方法去劝喻啦，去制止啦，但係都发觉无效嘅时候呢，咁就係要通报啦，通报俾相关嘅部门啦同埋机构，等呢个专业嘅同工去及早去介入，以免嘅情况已经变到好严重先至發現啊，咁樣，所以呢個係而家呢個嘅兒童死亡嘅案件係正正反映咧法律上呢度嘅空隙。 即係我想即係問一問，即係話如果而家用侵害人身罪咧，就因為需要係譬如佢發生喺家庭啦，就需要家庭成員之間咧，佢哋互相去舉證啊。咁呢度咧，可能個難度或者係嗰個門檻咧，會比較高啲，難以跨越。但係如果係沒有保護罪嘅話咧，即係某程度上其實如果證實到佢冇去合即係盡佢嘅力咧，去到保護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即係引用呢條條例。咁所以變相就係嗰個控告嘅門檻係咪低啲？係咪咁樣理解？ 係啊，佢當然都會符合一啲嘅元素啦嚇。咁但係嚟講咧，因為佢係嗰個對象係就係照顧兒童嘅人嚇，有嗰個管養責任，即係家長啦、照顧者啦、同兒童同住嘅家庭成員啦，佢哋都有呢個責任喺兒童有受傷害風險嘅時候去作出保護咯。咁呢個誘因同動力，因為如果係立咗呢個沒有保護罪立法之後咧，咁佢有個誘因同動力，真係見到有兒童有受傷風險嘅時候，佢就要行動啦。 即係其實佢有一個主動嘅責任存在啦。黃卓玲啊，由於你頭先講嘅第二點咧，就係專業人士強制通報嗰度咧，就我哋就要聽7:30新聞啦。7:30新聞翻嚟，請你再解釋好唔好啊？ 好。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扩大到16到29岁的市民，下星期五起可以在网上系统预约，其中16岁以上人士可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18岁以上市民可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当局话，降低接种疫苗的门槛后，持有成人身份证人士即可以接种，16岁或17岁人士需要出示家长同意书。全港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运作到9月底，如果要接种伏必泰，必须在8月底或之前接种第一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解释，伏必泰疫苗本身有时限，运到香港后要尽快接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回应有报道说，有饮食集团向员工发通告，要求员工在限期内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否则会被停工时说，不希望雇主逼员工打疫苗。被问到未纳入接种计划的16岁以下人士未能够受惠疫苗气泡会怎样处理，他说，如果市民因为健康情况不适宜打疫苗，或者16岁以下会特别处理，食环署会同业界商讨疫苗气泡的整体执行细节。他强调，不是逼大家打疫苗，而是当疫苗充裕、安全有效情况下，希望市民接种。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对夫妇，妻子的感染源头不明，潜伏期内到过多间食肆和商户购物，以及同多名亲友聚会。这对夫妇住在洪水桥青雅居，女患者在九龙湾，患者在九龙湾宏天广场的卓健医疗任职会计经理，工作不涉及接触病人，最后一日上班是今个月12号。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其余5名家人亦初步确诊，包括女患者的父亲，他首先发病，不排除是这个家庭的传染者。中聯辦主任骆惠玲表示，中央對一切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應出手時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強調會對一切緩慢干預香港事務的外國和外部勢力，應反制就堅決反制，讓他們留點教訓。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重申，香港不能只是名義上回歸，仍承認英美是老闆，强调制定香港国安法要让奉法者强、爱国者上、滥炒者出局，确保不会出现类似港独、滥炒和黑暴等无法无天的事情。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1到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是、喺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啦，有交通意外，而家慢线封闭咗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因为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即是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在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是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啦，而家在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啦，就在石水渠花园。 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都仲系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仍然系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美田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一起阅读好书。 唯一可惜的就是刘宇昌这篇散文只是在60 书信体令到角色可以将一些很难宣之于口的心情。 如果你想通过一本书对一间拥有独特生态链的公司有所了解， 逢星期日下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一分钟阅读精华版。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手下留情 special， 星期四自己人时间。 今朝塞到依家，把几火想爆炸。 唔好爆炸，揸车切忌心浮气躁。提提大家，香港电台第一台定时为你提供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如果想知我 Irene 嘅来龙去脉，就要听住手下留情。最后要特别留意主持阵容有何亨同梁礼勤。好啦，我哋今晚8至10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就系想同大家倾倾咧，到底有啲咩嘅方法啦，可以完善到香港嘅防止虐待儿童嘅机制咧，令到一啲真系不幸嘅小朋友咧，可以及早得到保护，不致惨剧发生咧。因为惨剧发生咗，就永远留低咗个遗憾嘅。咁点样去防范咧？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电话号码18-7231，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码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喺7: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咧防止虐待儿童会嘅总干事黄翠玲倾紧嘅，请翻佢出嚟。黄翠玲你好， 你好， 你好。 嗱，头先我哋就讲咗咧喺嗰个法例修订上面啦。咁你哋头先第二点嘅建议咧，就系要确立一个专业人士嘅强制通报机制。呢度又可唔可以比较详细少少解释你哋嘅谂法系点样咧？ 咁我哋建議咧係建立呢個專業人士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嘅機制咧。咁最重要嘅咧，佢嘅作用係可以幫到相關嘅部門同埋咧係機構及早可以發現同埋識別到呢啲懷疑虐兒嘅個案，咁可以加快有專業同工嘅介入，提供到及時同埋適切嘅支援，因為及時係好緊要，可以避免到嘅情況已經變到係好壞或者好嚴重甚至致命嘅情況咧，先至揭露，可以減少到悲劇的發生。咁當然啦，全民的通報是最理想啦。咁但係喺條件啊，未成熟的情況底下咧，我哋就要循序漸進啦。咁係由呢個工作上日常工作會同兒童接觸嘅專業人士開始先嘅個舉報責任。咁本身咧，是從事兒童工作的專業人士呢，本身的角色裏面其實已經賦予了有這個責任的了。在那個的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裏面呢，也都很明確地界定到呢各個專業在這些處理懷疑個案裏面那個的責任和角色的了。這個機制呢設立了都需要呢持續去評估的、評估的效用啦，同埋睇下有冇需要修補的方案啦。咁日後再去探討咧全民通報的可行性。咁而個細節啦，咁我諗睇下推行嘅時候，首先 就要展開諮詢先啦。 係， 因為喺係啦，展開諮詢先，而家諮詢都未嘅，第一步都未開始嘅嚇。咁只係咧，申訴專員公署喺2019年10月就有一個主動調查報告，就提議政府咧係探究呢個可行性。咁所以就未展開個諮詢㗎，到現時。咁但係因為我哋都睇到咧，你喺制定同埋執行呢個機制上邊咧，都涉及咧多個嘅範疇同埋持份者啊。咁所以咧，展開諮詢工作係需要咯。咁要廣泛嘅諮詢同埋討論，一來咧係收集意見，包括收集埋兒童嘅聲音。咁同時亦都要釋除咧，係各界別嘅一啲嘅疑慮啦，達到共識嚟去便利嘅推行咁樣。咁第二咧，第二步就要有呢個建立呢個完備嘅支持配套啦。 嗯， 因為唔係一推就推，唔係一蹴而就嘅，就包括有資源啦、人手配置、分工、分流系統、專業同工嘅培訓啊、社區宣傳計劃等等啦咁樣嘅。 明白。咁但係究竟即係邊啲人先包喺呢個通報機制入邊咧？呢個都可能係疑問喎，黃偉豪 嚇。我想問下你所指嘅專業人士咧，通常係指乜嘢人？同埋，如果佢哋係違反呢個強制即係舉報機制嘅時候，通常有啲咩嘅懲處啊，或者咩懲罰㗎？ 嗯，嗱，嗰啲嘅包括嘅人士咧，係校長啦、教職員啦、幼兒工作員啦、社工啦、輔導員啦、醫生啦、護士啦、警方啊、律師，呢啲都係喺日常嘅工作有機會係接觸到兒童同埋家庭嘅人嚟嘅。嘅人士嚟嘅，咁至於咧，當然啦，都會係當然嗰個機制裏面都要定明點樣保障個舉報者啦嚇，同埋佢嘅法律責任。咁講到法律責任咧嚇，咁就如果有舉報責任嘅人士，咁係冇喺呢個指定嘅時間裏面係去通報懷疑虐兒嘅個案，咁而又未能夠提供到有理據喎。通常呢個規限喺指定嘅時間就要通報噶啦，有舉報責任嘅人，當有懷疑個案。但係如果係冇舉報，但係又唔能夠提供到理據，咁就係需要負上呢個法律嘅責任啦。 嗱、你頭先咧，似乎主要你就提緊一啲有專業資格嘅人士。不過頭先我同阿黃偉豪即係喺中間休息嘅時間傾咧，似乎呢度都會唔會有少少含糊嘅地方咧？ 即係會唔會有其他非專業人士？即係我頭先所講話啊，即係同阿陳燕萍講話，譬如跟車保姆咁，可能即係反而有近距離，即係有陣時可能扶下佢嘅時候，咦細路仔隻手痛喎，跟住揭開我啲疤痕喺度，反而老師就未必即係會得閒去同啲小朋友接觸㗎。 係啦，保姆又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無論係喺保姆屋企照顧或者係家庭用工。咁呢個就係頭先第一點講嘅沒有保護罪嗰度，係包含咗保姆同埋係啊同住嘅家庭成員或者有負責照顧責任嘅人啊嘛。 明白，即係其實頭先我同阿黃偉豪傾咧，主要就係針對嗰啲即係保姆車嘅跟車保姆嚇，咁因為其實佢都係提供緊服務咧，俾嗰班特定嘅兒童噶嘛。咁、譬如喺 咁嗰啲就教職員啊，職員啊嘛， 即係 都 係 學校裏邊即係聘請嘅。係啦，同兒童有接觸嘅嗰啲都可以係一個通報嘅角色嚟嘅。但係我哋講啦，循序漸進啦嚇，咁、我哋專業人士開始先啫。但係其實周圍我諗相信大家都會明白，社會上每一個成年人都有保護兒童嘅責任喺度㗎啦。呢個係社會責任嚟嘅。 明白啦，但係黃卓玲其實即係亦都真係有一點咧，可能要去仔細考慮嘅。當我哋俾咗咁重嘅責任啦，即係嗰啲嘅教師嘅時候啦，其實有陣時咧，即係大家可能見到個小朋友，佢可能因為可能各種嘅原因啦，跑跑碰碰咧，即係呢度碰魚嗰度碰魚咧，係會有咁嘅機會嘅。咁但係佢就因為唔確定到底佢係自己跑跑碰碰整親啦，定係因為佢背後另有隱情，咁所以佢就冇去到做呢啲嘅通報啦。咁但係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有機會即係負咗一種刑責喎，因為你去判斷嗰一個嘅小朋友係咪受到虐待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一回事噶嘛，咁樣，咁會唔會反而係嚇怕咗一啲嘅傷，即係嚇怕咗一啲嘅人士，令到佢哋係對於嗰個立例方面係反而係抗拒咧？ 或者調翻轉頭猛咁舉報，即係見到就舉報，驚死，負上刑責。 反效果 呢度嚟講咧，其實而家嘅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裏邊都已經咧有個指引係點樣去處理、去辨識同埋評估處理啲個案。咁如果專業同工，其實而家嘅指引裏邊有㗎啦。如果發現有懷疑，譬如見到個小朋友身體表面已經有傷痕，或者行為情緒又同以前有變化唔同，咁你同因為日常接觸嘅同工啊嚇，或者接觸佢嘅人士係睇到㗎嘛，佢係會感覺到個變化嘅。其實就算而家披露咗出嚟嘅嚴重或者個案死亡個案都係㗎，咁佢過程裏邊其實身邊係有人發現異樣嘅喎，只係冇通報到，即係隱藏喺社區，咁冇社福機構或者部門跟進啫喎。咁如果根據指引嚟講咧，咁呢啲嘅人士咧係需要都會同兒童做一個初步嘅傾談啊，有個初步嘅評估先㗎，都可能問下佢呢啲受傷係點樣嚟㗎。吓，咁系点样会造成噶？咁同佢倾讲，因为专业人士佢有嗰个嘅知识，同埋有嗰个嘅指引喺度，佢睇到，佢可以同佢倾讲，了解到个伤，嗰个伤系点样嚟嘅，佢个遭遇而家系点样？当讲到佢哋觉得有啲合理怀疑嘅元素啦，咁然之后先喺通报到去相关嘅部门同嗰个机构，而喺个机制里边处理。咁喺机制处理都唔系即刻就判定咧。这个家长、这个照顾者或者这些的家庭成员或者哪个人是一定是有罪定无罪或者是有没有虐儿的，还要经过调查的。 嗯， 仲會經過咧相關嘅程序同調查噶。 明白。咁呢個當然啦。我想問埋，即係最後一樣嘢啦。其實咧，呢個強制嘅通報機制咧，唔係第一日就建議噶啦。即係都有關注兒童權利嘅人士咧，都提出咗一啲嘅時間。你哋觀察政府嘅猶豫嘅地方係喺邊一度咧？有咩原因係令到政府對於呢項建議裹足不前咧？ 都是可能不同界別的持份者那個意見未必一致啦。咁、但呢度我都想咧讲多少少啦，就係、是、其实头先讲冇通报有法律责任啫，咁但係咧我哋係遵从咧嗰个真诚报告嘅原则㗎，所以都唔使太忧虑。咩、叫真诚报告原则咧？就係、是、当相关嘅人士你真心係相信呢个个案或者事件有定係冇懷疑虐兒嘅元素，而去決定通報定唔通報，而你能夠提出到理據咧，即使最後發現嘅事實同你當初嘅判斷係唔同，又或者最後嘅指控都唔成立，嚇係冇嘅，唔係虐兒嘅，舉報者都唔需要負上嗰個法律責任嘅。 明白，好多謝曬你啊，黃翠玲講得好仔細啊，唔該曬，麻煩你，再見嚇。黃翠玲係防止虐待兒童會嘅總幹事，1872311，頭先聽咗啊黃翠玲嘅建議。或者虐待兒童會的建議，你又怎麼看呢？一個強制的通報機制，1872311，打來跟我們傾傾吧。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跟你一起聽節目的是譚永輝。 在民主剛果共和國遇到軍閥，走不掉的男可能會被打死，走不掉的女可能被強暴，走得掉的可能就成為難民。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真难民》。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 我特登被他偷的。 吓、啊！ 我今天不话过你知，你都不会心足的了。哎，来啊，我同你去床下底拿个月饼罐出来先。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指责店离奇事件簿，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一起打开 旅游乐园水上特色活动事件簿， 正所谓上山能走， 咁佢哋三位又可唔可以出水能游呢？ 欧海星 喜爱户外活动嘅佢，水上玩意当然难唔到佢啦，可以尽情发挥。 柳莲 唔好睇佢肥肥白白啊，水上活动原来佢都乐于尝试噶。 仙牛 朋友一起玩，佢咪随意试下咯。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黄伟豪，不如我哋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如何防范虐儿事件发生啊？有梁婆婆，你好，梁婆婆。 喂， 你好，梁婆婆，有咩？ 你 系 咪阿 黄伟豪同埋 黄小姐？ 黄小姐，佢啱啱同我哋倾完，但你有啲咩意见想讲 咧？我听到呢个细路女咧，我好唔安乐，我好大年纪噶啦，我多谢我信佛噶，我多谢菩萨，我又有孙啊，有室啊，咁样噶，我好锡啲细路仔。呢、這个学校啊，我话佢间学校。在哪里的在哪区的可不可以说啊 不知道的平常没披露的 那间幼稚园在哪里 平常没披露的 没披露这样呢这间幼稚园你见他的小孩周天替轮伤你跟他老豆和他继母说晒悭啲啦，佢如果佢有理智嘅，佢都唔会咁打呢个细路女啦，打呢个女啦。佢应该几个细路女咁样啊？你个学校班主任接触得最多，校长啊，训导佢应该知道噶嘛？佢去话俾社会福利处听啊，话俾警方听啊。你佢惊死啊，佢惊佢。惊人报复都唔定啊！佢顾住自己啊，惊人哋审手都 唔明白，即系你觉得其实阿梁婆婆，如果学校能够积极啲、主动啲咧，应该惨剧避免发生啦。 如果学校早啲报警，早啲咧，呢、這个细路仔唔使死啊！佢间接啊，佢唔系直接，佢间接害死呢个细路仔啊！佢唔知安唔安乐啊！佢唔知惊唔惊啊！ 明白，了解啊！多谢晒阿梁婆婆嘅意见。不过其实黄伟雄，我谂头先阿梁婆婆所表达咧，我谂都。唔單止係代表佢嘅睇法，因為過往我哋見到即係以前咧有幾一幾宗嘅虐待個案、虐兒嘅個案咧，係導致嚴重傷害或者死亡嘅個案發生咧，其實大家都會係問啊，點解學校日日接觸嗰個小朋友都會察覺唔到嘅咧？又或者係可能即係知道一下，但係又淨係。只是即係同佢嘅即係可能即係爸爸媽媽啊咁樣去講，但係就冇積極跟進，而分分鐘嗰個施虐者就係同住屋企人咁樣。即係其實過往我哋都聽到呢啲咁樣嘅聲音。 係啊，這個我都好唔明白嘅。咁因為即係你會知道啦，細路仔又保護唔到自己，同埋我覺得最得人驚嘅就係話呢啲施虐嘅事件唔係一兩次嘛嚇、啊，即係唔係話我今日代佢聽日佢死咗嘛，係經歷好長嘅時間，同埋遍體鱗傷，應該好多人注意到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好奇怪，咁點解當中注意到嘅好多，即係特別喺學校嘅人士係即係選擇係唔出聲或者冇積極跟進咧？我估計可能都有同佢爹哋媽咪講兩句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如果懷疑係即係家庭或者家長虐待嘅時候，咁大家都知道同家長跟進單方面係即係個作用係唔大㗎啦嚇。 又或者換轉另一個角度啦，其實我哋而家嘅教育專業團隊咧，有冇足夠嘅訓練令到大家可以比較即係敏感地或者係容易到察覺到有相關嘅虐兒嘅情況發生咧？不如我哋请嚟一位教育界人士同我哋解释下佢哋面对嘅状况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嘅校长孔慧成啊，孔慧成校长你好。 系你好， 你好， 教授你好，你好 。嗱，头先我哋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啦，就系、是、似乎即系过往有一啲嘅虐儿个案发生咧，大家都会问啊，点解学校发觉唔到嘅咧？又或者系点解又发觉到咁？但系嗰个跟进好似唔系太理想嘅咧。其实我想问，即系喺学校层面咧，要去处理呢啲怀疑虐儿嘅问题，或者要去识别呢啲怀疑虐儿嘅问题咧，有冇好大嘅困难嘅？ 其实就唔应该会有好大困难嘅，啊，即系话一个你怀疑佢俾人虐待啦，即系从佢个表面嘅伤痕啊，或者话个小朋友个神情啊、神色啊，或者佢平时嘅表现，即系佢而个表现同佢平时嘅表现有唔同啊，咁样，咁呢个识别，我相信系每个老师真系老师同学校嘅好大嘅责任嚟。啊，咁應該如果即係真誠行事啦，頭先都有講啦，即係如果你真誠行事嘅話，應該係冇理由識別唔到嘅咁樣咯。 咁但係譬如而家喺即係喺學校嘅教育團隊入面嘅訓練入面咧，有冇特別着重呢方面嘅問題？ 我 諗點樣識別問題？ 需要呢、這個係真係真誠行事一個 common sense 嚟嘅啫。即係如果你樣樣個老師都需要訓練過先識嘅話，咁就大件事嘅咯。系嘛？即系呢个世界日新月异，你唔会样样嘢都识晒 係咪？咁但係一啲基本常識，我諗應該每個人都會有，即係係咯，即係你點樣識別到佢俾人虐待？我諗唔使人教應該都知嘅，係咪？咁所以呢個我唔同意話一定要有訓練啊，一定要訓練過，要教過佢哋先識。咁嘅話，佢應該就唔合資格做老師啦，已經。 明白。 咁今次事件發生咗咧，就好明顯，可能即係有啲人士就即係冇通報到啦。咁以阿孔校長你嘅經驗，你覺得嗰啲人通常會有啲咩憂慮啊？有啲咩原因係即係唔去通報，或者係冇去到跟進咧？即係佢面對啲咩問題咧？ 咁呢個都真係好難答啦，因為我好難去估計人哋點會考慮啲咩因素啦。咁好多時我諗我哋應該係擺兒童嘅安全、兒童嘅需要為先。咁有啲咁我哋就會諗有啲乜嘢我哋會凌駕咗兒童嘅安全，即係我又會考慮埋嗰啲因素，連兒童安全嗰個或者保護兒童都唔諗嘅咧，咁可能係。真係啲好個人利益嘅嘢啦，係嘛？或者可能好個人利益嘅嘢，可能會真係連兒童嗰個需要兒童嗰個保護，你都會放低嘅咁樣。咁呢啲我覺得真係人性啦，呢啲係嘛？即係咁呢個就真係我都好慚愧啦。如果業界有一啲咁嘅人會咁樣考慮，或者另一個考慮就係、是又將某樣嘢會放大啦，譬如話將一個個人即係嘅權利啊，或者將一個個人嘅私隱啊咁樣。即係會可能你過於去放大咗一個私隱嘅問題時候，可能你又會考慮，我都係唔講啦，因為可能呢個涉及私隱，或者又涉及即係佢同住屋企人嘅私隱，呢啲我唔知會，即係我諗有人都係會咁樣諗嘢都未定。 嗯，其实孔校长关注团体都不是第一次建议呢要成立一些强制的通报机制的了。咁当中个强制通报机制呢，学校当然会是包含在内啦。其实你哋教育界是怎么看这些的建议和睇法的呢？是不是都有很大的忧虑或者是抗拒呢？ 我睇唔到教界點解會有憂慮同埋抗拒咧，即係其實2019年就想有睇啦，即係申訴專員公署即係已經出咗份咁嘅報告啦。咁相信都係因為就住阿林林呢件事啦咁樣啊，咁就其實已經出咗個通一個嘅建議，但係就好可惜啦，即係19年到而家都成兩年幾啦，咁樣就似乎都未去正式去啟動或者去諮詢。即係起碼係咪咯？即係冇個廣泛嘅諮詢，我覺得呢個應該盡快要去做啊！即係尤其是我哋特首喺度，佢都咁關心基層，咁關心我哋嘅兒童，係咪啊？咁我相信一個係好嘅機會咧，趁住法庭呢次呢個事呢個嘅報導咁樣，或者趁法庭呢、這個咁嘅判決嘅時候，咁應該係一個好嘅時機去啟動翻呢樣嘢。我肯定即係業界係會支持嘅。因為冇任何一樣嘢係可以凌駕喺保護兒童呢一度，即係包括你個人嘅利益啊，包括你嗰個私隱嘅處理啊，係咯，即係咁樣。或者話你好擔心會唔會冤枉咗人啊咁樣，我諗正如頭先都講得好清楚啦，保護兒童會嗰度係嘛，即係話你應該有一個好完善嘅配合，即係因為你而家係通報嘅嘛，冇話去你唔係警方咁，你亦都唔係去調查。你真係需要通報，咁通報唔就係通報啦，係咪？你冇判斷到佢哋係真定係假，但係你係需要通報啦。 係，我亦都想問翻，咁喺未立法之前咧，譬如以你哋學嘅情況咧，你哋點樣俾啲指引啊？老師去到即係觀察下有冇兒童受虐待，如果有嘅時候，你哋有啲咩步驟啊？咩程序去做翻？ 頭先我都有講到啦，即係佢冇表面傷痕啦，手即係你眼睛可以見到嘅咧，手腳。咁冬天當然會相對難啲啦，夏天會相對容易。咁所以譬如頭部啊、面部都會容易睇到啦。咁我諗你就算有少少傷痕咧，都應該係會追問嘅，即係問翻小朋友佢點解會整親啦咁樣嚇。譬如話佢話我撞親咁樣，通常嗰啲答案都係我哋經驗都係咁。佢俾人打完之後，佢都話佢自己撞親。咁我諗我哋識得分嘅，即係佢究竟撞埋埲牆度，咁你問佢都撞埋邊度啊咁樣咯，係咪？咁你點樣整親啦？喺邊嘅時間？你問得，你識得問問題就得噶啦。你問得問題越多嘅時候，你就會揾到嘅冇破綻，係咪？咁你跟住就會即係都會揾佢父母嚟睇睇啦，傾下啦咁樣。咁你父母有冇隱瞞咧？咁其實你好快你又會清楚，係咪？嗱，即係咁見咗。社工啦，即系恐怕啊，你话班主任啦、社工啦，都可能会介入噶啦，咁样。 系，但系除咗即系识问问题之外咧，可能系咪对于小朋友嘅信任呢、这个都系一件相当之紧要的一件事咧？因为譬如喺案中咧，睇到佢哥哥咧，即系。 似乎啲教師唔係太信任、太信佢咧，佢哋真係捱我啊等等咁樣。 咁呢個我諗都真係慚愧啦，又係係咪？即係即係咁，教師應該有一個即係愛小朋友嘅心啦，即係信對方好好嘅啫。就是信任嘅，即系究竟我哋有几信啲小朋友咧？咁样，即系我谂，总之个意识好好紧要。个意识就系我哋保护儿童啊，即系关心儿童嗰、那个，即系佢嗰个福祉啊，咁佢嘅权利，呢、這个系一定系凌驾所有嘅嘢嘅。 明白。 当我哋有呢个意识嘅时候，我相信就其他嘢就好办好多。 好多谢晒你，孔慧成校长。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黄伟豪，拜拜。 拜拜。